好，翻嚟星期二得到嘅天文专辑，呢个应该系去到零七啦。我哋对上咧就应该系有一至六嘅，咁就讲咗好多唔同嘅天文常识啦，有好多学说啦，系啦。咁啊，上次有阿 Chris 就陪我哋做呢个节目，咁咧今集都仲系有阿 Chris 咧就拍火拍我继续做呢个天文专辑嘅。 Hello， 大家好。 系啦，咁就我系 Johnny 啦吓。咁咧我咧其实讲咗呢个节目咁耐咧，我都好似冇特别鸣谢过。嗱，其实咧我启发我做呢个节目嘅咧，我要首先多谢咧喺香港迷度做紧呢个浩浩汤汤节目嗰个李伟才博士。因为其实我系一路都系听开李博士嘅听众嚟嘅。咁佢讲咗好多即系科普嘅知识啦，但系佢讲天文咧，就系我听到咧就意犹未尽。咁咧就我开始咧就系不停咁去自己睇啦。咁所以咧我谂下就不如尝试下喺呢个星期二得到节目度就拆一 part 出嚟就讲下天文啦，睇下大家会唔会有兴趣听。咁就讲下咧就越讲咧就越多。而家咧我发现咧讲到一至六集咧都仲讲紧啲学说阶段嘅嘢。我哋 so far 咧系一个天体都冇讲过嘅。 呢个宇宙咁大系嘛？咁而家都系讲紧啲学说啫。 因为嗱，我贪心得滞，我又成日谂住呢一 part 咧，又要讲下啲天文常识，又要讲下啲古代占星术啊咁样样。咁谂下咧，跟住咧咁样系搞唔掂。我发现一定要由呢个地心说讲起，所以讲下咧就讲咗去好远，所以足足讲咗六节，由托勒密嘅地心说讲到去哥白尼日心说系统，再讲到而家伽利略都讲埋啦。咁啊今日咧我哋咧就稍为咧。在學說嗰部分就停低啦，咁我哋今日會集中講一個主題，咁咧終於講一個天體，咁就講個月亮先，因為月亮就係、是、即大家最熟悉噶啦， 最近我哋啦， 就算一個完全唔睇星嘅人，完全唔理知天文係咩，完全唔想理嘅，你都唔會唔記得月亮係咩樣嘅，因為你嗱中秋節你又會賞月。其实同埋月亮喺个天空入边嗰个明显嘅程度咧，系无论即系除非真系密云都好紧要嘅啫。如果唔系咧，你唔会见到月亮嘅，基本上 日头都会见到添啦。 系啊，除非当然，如果朔月就另计啦。即系有，其实一个月入边咧，应该有一日你见唔到月亮嘅理论上，因为佢系完全黑色，你睇唔到嘅。除此以外咧，你就系基本上咧系唔会揾唔到嘅。嗱，点解讲月亮咧？嗱，我其实咧发现咗有几个关于月亮嘅问题嘅。嗱，我其实咧旧时咧从来都唔知道到底咧月亮几时出嚟嘅，因为你会有时发现咧，月亮咧就喺好高个地方，即系你可能要抬头望180度先睇到，有时你又见到佢好似喺好低嘅位置，有时啊，我琴晚即系可能前几日晚上9点见到月亮喺上边啦，咁点解今日哇完全唔知道月亮去咗边嘅？ 有阵时4、5点又走出嚟咯， 完全冇、啊。跟住咧，但系有时咧，我下昼4、5点我又见到月亮喺度。咁跟住咧，我听过一个比较最荒谬嘅讲法咧。有一次我搭车咧，听过阿妈同个细路仔喺度讲起啊，即系讲起啲星星、月亮、太阳嘅问题啦。咁咧呢个母亲咧就同呢个小朋友就讲咧话：，月亮其实咧日日都喺度噶，不过日头咧你因为太阳光太光，你遮住咗个月亮，你咪睇唔到个月亮咯。其实月亮一路都固定咗喺度嘅。咁我听到就吓好惊讶啦，即系以我嘅即系当时仅有嘅常识话俾我知，应该呢件事系不正确。 9点同10点钟个位置都唔同啦、 啊。Okay. 有呢个错觉系正常嘅，因为其实我哋呢一集就话俾大家听咧，月球嗰、那个佢有自己嗰、那个围住地球公转嗰个轨道嘅，咁嗰个时间咧，佢嗰个变化咧，同我哋嗱你我哋而家知道每日嘅日夜个分个原因就是因为嚟自地球自转啊嘛。咁咧月球嗰个公转嗰个时间咧就系、是、同你日。夜转一圈，嗰一日转一圈，即系日夜啦。嗰时间咧系完全系唔吻合嘅，冇关嘅。所以咧，点解你 that's why 咧？你有时咧，你系会见到嗱太阳，唔好讲啦，因为太阳固定噶嘛。严格嚟讲，相对起地球位置嚟讲，基本上你可以话佢固定啦吓。虽然其实太阳系喐紧，嗰个唔好理住先。咁所以其实地球每日喺度自转嘅时候，你每日你就会喺翻基本上固定嘅时间见翻太阳，因为兜个圈翻嚟啊嘛。但系月亮就唔系啦。月亮因為佢自己喺度喐緊，咁所以咧，其實佢去到 某啲時間咧，你以為夜晚見到佢咧，其實佢唔係，佢可能係咁啱落山嘅，所以你係變咗睇佢唔到嘅。 而且日頭見到佢嘅。 係啦，有時咧，點解會有嗰個謬誤出咗嚟？就因為有時真係四五點，你確實係見到一個通常你會見到一個唔係滿月嘅月亮嘅。嗰、那個通常是上弦月嚟，我一陣間就會詳細講咩叫上弦月啦。通常係嗰啲時候你會見到佢嘅。 朝頭早見到佢日食啦。 朝頭早見到日食。 即係日食嘅時間就會朝頭早，就係、是、一定朝頭早時間嚟噶嘛。 日食嚟講。 係啊。 日食係。咁佢兜係會見到。 佢兜地球。 嗰啲係理論上係日一定日頭啦。如果唔係日食嘅話，夜晚冇日食啦，因為黑曬。係 啊。 咁啊，嗰個太複雜，今日唔講住，因為淨係關於月亮嗰啲嘢咧，真係多得好緊要。嗱，其實月亮咧，如果講古代占星學咧，佢有另一個名嘅喎，俾大家估下叫咩名先。嗱，呢個阿 Chris 咩啊？太陰啊！ 雖然讀物理，但係都唔知啲嘢。 太陰 星。嗱，我哋有太陽，咁應該有太陰嘅。咁太陰係咩咧？嗱，原來就係我哋個月亮啦，佢就叫太陰嘅。咁咧嗱，睇翻咧嗱，其實咧嗱，我又考下你先，知唔知道月球同我哋地球距離幾遠咧？嗱，你前面有碌屎出貓去， 三十六 萬公里。嗱，呢、這個咧，呢、這個答案咧係唔準確嘅，因為咧， 唔 係呢條問題都問得唔準確。如果問你地球同月球之間距離，你答咗個答案咧，你答係答唔到嘅，因為咧地月球圍住地球轉嗰個軌道咧係。椭圆形嚟嘅，所以咧佢有时近啲，有时远啲，所以咧天文学上咧有两个点，一个就叫近地点，就系、是、大概系距离地球36万公里度啦，咁就系大概系等于0.0024个天文单位。我啱啱讲咩叫天文单位啊？ 即系坐飞机， 你知系咩嚟嘅天文单位？ 坐飞机都要1000个。 我粗略计过，好似系如果你坐一架时速600公里嘅飞机，飞机冇慢就300唔啱，飞600噶嘛。咁你应该我谂粗略计算就应该系要飞30日到啦，就飞到个月球啦。 垂直喎、 啊，吓、啊、垂直啊，系啊，即系假定佢条轨道系直线啊，唔系转弯啊。咁就系、是、即系仲要你上咗太空啦吓，唔知点解。咁嗰個就係近地點嗰個距離啦，遠地點咧就405,600几公里嘅，佢就0.027個天文單位啦。 佢呢個係減咗大家嘅半徑嘅喎， 減咗大家半徑，我、哦、當然啦， 係啊， 當然啦，當然啦， 即係唔係有核心，只有核心個距離。 係啦，嗱呢、這個即係讀物理嘅就會問呢啲問題啦， 係啊， 因為計出嚟會唔同啊嘛。 係啊， 嗱天文單位係等你表演一下先，唔好淨係我一個講曬，口都乾。 天文单位， 天文单位嗰阵时有冇教我？ 太阳同咩啊？太阳去地球嗰、那个， 太阳去地球嗰个平均距离 系啊， 系啦，嗰个就叫一个 AU astronomical unit 啊，就叫一个天文单位。咁当然就系因为系地球，我哋系地球人， 所以 就用地球嚟做一个单位啦。咁咧太嗱，头先嗰个问题又出翻嚟嘅，一个天文单位准唔准噶？应该地球围住太阳转，好似唔系圆形嚟噶噃。 應該就唔準嘅，平均啦，係咪啊？平均數。 佢呢個應該係個平均數嚟嘅。嗱，再複雜啲嗰啲計法，我哋呢度唔講啦。嗱，我呢度都要有叉開少少先，因為咧有啲即係可能比較專業認識天文嘅網友會可能聽我哋節目咧。嗱，好坦白講，我呢個節目咧唔打算作出即係一個天文學嘅學術嘅深入研究，亦都唔打算咧。好就係諗住去教書嘅，咁所以咧呢科呢、這個節目咧，暫時咧我哋目標就俾一啲可能對天文唔係好認識，但係有啲興趣去聽嘅朋友咧就去聽嘅。咁所以咧，我哋講嗰啲用語咧，即係例如邊度喺邊度，東邊升起，邊度喺邊度，即係嗰啲字眼咧，我哋就唔會追求一個科學上邊嘅嗰個準確度嘅，我哋就唔會追求嗰啲嘢嘅。咁所以咧，我哋啲嘢就但求簡單，希望聽眾聽明咗，對呢樣嘢產生興趣啦。因為如果你產生興趣，你自己上去維基睇咧，係好詳細嘅啲資料，係唔需要聽我喺度講嘅。好，咁呢個咧就係我哋基本上想講嘅嘢啦。咁咧嗱，而家又講下咯。嗱，中學我哋好似咧數學問題，我哋好似冇學橢圓形點計喎。 A math 有教嘅。 我剛才都特登問過你的問題， 好像是啊。 因為呢我看完這些數據，我在想啊，橢圓形，我想來想去，喂，我真的不記得公式怎麼計算。咁我就走去 check 翻橢圓形嗰啲嘢啦，咁咧你就發現咧，其實咧，我哋如果我冇記錯咧，中學 如果你不是讀理科的話咧，應該咧正常嚟講咧就冇幾何嘅堂咧就冇教過你橢圓形嘅，就只係教你圓形同三角嘅啫。 係應該係啊，都係因為廿年前。20年前的數據，我哋都唔係咁肯定。 係嗱，所謂嘅橢圓形咧，我哋嗱講少少數學先，就係、是、一個圓錐形。圓錐形即係一個好似雪糕筒咁樣，你街邊見到嘅圓錐形。咁咧，我哋就係打斜。嗱，如果你打橫湯咧，嗰、那個一個圓形嚟噶嘛，應該。如果嗰個圓錐形，那個雪糕筒，你打橫垂水平咁湯過去，咁、那、嗰個一個圓形。如果你打斜湯過去咧。咁咧，嗰個就會係一個橢圓形啦。咁呢個就係個數學上面嗰個基本上嗰個定義嚟嘅。 簡單啲啫，有邊撳變咗啦。 係啦，嗱咁我哋睇翻少少關於即係我哋今日介紹月球嘛。嗱，月球又有一樣嘢喎，佢有個所謂叫軌道周期同回合周期喎。佢咧其實咧月球嗰個軌道周期咧就係27日7個鐘嘅，就同我哋一個月嗰個數就好接近啦。因為我哋以我哋平時粗略去講咧。就應該月亮的周期就是28日一個周期噶嘛， 係即係一日有27點幾個日啦。 一個月一個月， 即係地月球上一日等於地球。 一陣間我哋會講翻曆法嘅問題，曆法咧，你見到一個月唔係得28日嘅，佢會褪咗嘅，因為佢要就翻太陽嗰、那個 距離， 地球圍住太陽公轉，咪係365有幾多分之幾日咁啊？佢要就咗呢一個數365去除翻幾多個月，咁你係多唔過12個月嘅。咁但係咧，你12個月如果你係用27或者28做一個 base 嘅話咧，你係都係除唔盡嘅。所以曆法咧點解會計得咁 QK 有闰年闰月？即係度度都計法唔同咧，其實就因為太陽同太同埋月亮嗰個周期本身係除唔盡嘅兩條數，所以好麻煩啦。咁咧，佢另外仲有一個周期咧，就叫做係回合周期。咁咧，其實呢度要可能要用幅圖去解，我唔知啊。我應該會，如果而家出緊 YouTube 咧，我應該會揀一幅圖去解嗰樣嘢嘅，因為大家你諗到啦，因為你其實點解會有兩個唔同嘅數值呢？嗱，27嗰個就簡單啲啦。你月球圍住地球轉一個圈，咁啊27啦。咁我問你啦，點解有時會長咗咧？俾你估下先。 有時長咗。 29嗰個係咩數咧？俾你又估下。 29係咪咩自轉啊？一個公轉啊？ 嗱，月球嗰個公轉同自轉咧係同步嘅。 同步嘅。 佢公轉完一個圈咧，佢就等於自轉完一個圈嘅。佢同公轉同自轉冇關 係嘅。 係啦，呢、這個數係點走出嚟咧？嗱，我話俾你知。點佢點計咧？嗱，因為咧，如果你正常正面咁向住太陽咧，你兜個圓圈啦，兜完一個圓圈之後咧，你翻翻去360度轉翻咧，你去翻原本個角度咧，咁咧就係短呢個時間，就27日。但係有個問題啦，你而家月球係褪咗位噶嘛？因為月球圍住地球轉，咁所以咧，你嗰個波波咧就係褪咗去再上一格。咁如果你褪咗上去再上一格咧，你而家垂直嗰個角度就唔係向住地球啦，你係要再褪多幾度先至係向翻地球啊嘛，正對住。咁所以咧，嗰、那個回合周期咧係長過去嗰、那個軌道自己自轉周期嘅、 哦。因為 你睇圖會明白好多。 因為月球轉，地球又圍住。 因為我初初睇天文嗰時咧，佢有分即係行星日同埋太陽日噶嘛。其實就係講緊同一個問題啦。因為你地球轉完一圈之後。理論上你其實你地球又公轉緊噶嘛，咁佢褪完位之後，你要喺翻同一點向翻太陽垂直嘅時候，你其實係要多咗時間噶嘛，咁所以嗰個就叫太陽日啦。你行星自己自轉一圈翻翻原本個角度咧，嗰、那個就係行星日啦。 因為你就係計自己啊嘛， 佢就係計自己啦。 如果月球你要計埋地球嗰、那個。移动咗嘅距离， 距离系啦，所以其实咧呢件事咧系好复杂嘅，用口讲好辛苦，睇埋图就会容易啲明。咁咧，所以亦都点解天文咁好似好难学就系咁原因啦，因为咧有好多似是而非嘅概念咧，大家都搞不懂。 有幅图而讲， 有幅图你再睇翻咧就会明好多啦。咁咧，讲完呢个月球嗰个运转周期啦，咁我就讲下呢个月球嘅亮度咯。咁啊，俾你估下啦，又你太阳唔好计先啦。最光嘅天体系咩咧？ 唔肯定太阳啦， 唔计太阳啱啱 系月球啦，月球啦， 月球系啦，月球排第一，月球系排第一嘅。咁咧，佢咧有睇星，我如果去睇星咧，佢有一种计光星星嗰啲光嗰种计法咧，大家要知道就叫视星等啊，佢英文叫 apparent magnitude 啊。 咁如果你即係可能頭先我介紹過阿李博士嘅節目，如果你有聽過佢講天文咧，其實佢都好詳盡咁介紹過啦。不過咧，我哋喺呢度都不厭其煩再由頭講多一次呢、這個視星等啦。佢視星等就係計你喺地球睇嗰啲天體嗰個光度嚟計嘅。因为如果你要，因为你读物理你知噶啦，你唔可以咁计噶嘛，因为光你喺唔同，你近啲同远啲系唔同嘛个强度，咁所以你一定要有个 base 喺边，你要有一个固定嘅定点，你先可以计到个数出嚟噶嘛。 范围大啲唔同啦。 Parametric 就系计你地球开始计嘅，即系当你喺地球望出去嗰啲星体作为基准咁计，因为你喺水星望太阳个光度同你喺地球望太阳系唔同噶嘛，因为水星近咗好多嘛，光咗好多嘛，咁所以嗰个数就唔啱嘅，你咁样计。咁佢视星等就讲紧你喺地球望上去嗰啲星系几光嘅。喂，俾你估下啦，唔计月亮啦，你估下第二光嘅天体系咩咧？ 第二光啊，火星啊。 好啊，估错，再估个 金星啊。 吓，金星啱。嗱咁嘅，嗱如果月亮咧，佢嗰个视星等嗱好得意啊，佢嗰个数咧系负数嚟嘅，越系个负数嘅 number 越大咧就越光。佢唔知開頭佢點樣計出嚟咧？佢 set 嚟 set 去，佢唔係佢避免唔到有負數出現。係咁咧，月亮嗰個最光嗰時候嗰、那個星等咧，那個視星等咧就係大概係負12.9嘅。咁佢最冇咁光嗰時候大概係-2.5。咁金星有幾光咧？金星咧大概就係-3.8至到-4.8左右。 或者金星光啲啊？ 是啊，金星是在五粒行星入面最光的粒嚟嘅。咁我哋呢啲可能之前嗰啲节目都好似有略略提过啦。其实呢最光差唔多嗰五粒五行嗰五粒行星呢係差唔多最光㗎，即係基本上一定喺视线范围之内。反而嗰啲星座呢好光嗰啲星座呢，你觉得好出名嗰啲星座，嗰啲星唔係好光嚟㗎。就算你计到呢，我哋通常如果夏天观星呢，我哋有一個唔係星座嚟嘅，佢係三個星座構成嘅，一個叫夏季大三角，就係、是、牛郎星同埋積女星同埋呢個天鵝座嘅天津四啦，咁三粒星就構成一個夏季大三角。佢因為喺夏天嘅夜晚嘅夜空入面係好容易見到呢一個夏季大三角嘅，所以佢雖然並不是一個星座，但佢就通常觀星嘅人就會將呢一個夏季大三角作為觀星入門嘅第一步啦。咁夏季大三角咧入面最光嗰粒星就應該係積女星嚟嘅。積女星咧，俾你估下個等數先。 好難估 喎、啊。金星-3.8，估下嗱金嗱積女星咧，我哋叫零等星，佢就實際上個數就唔係零嘅，但係咧佢零點幾啦，咁我哋通常就叫積女星做零等星。即係你可以話積女星係一個基礎，係一個基礎，係一個 base 嘅。咁咧，通常咧，我哋就算而家呢個夏天咧，有另外有幾粒星，有幾粒行星都好容易睇到。我好似一次同你去睇嗰時，喺市區都見到指咗俾你睇嘅。咁啊，記唔記得係咩咧？ 北斗星啊？ 北斗星唔係行星啊？ 行星啊？哦、火星啊，火星啊？ 係咯，火星嗱，火星應該排行第金木水火土入邊，佢應該排第三。第二光的是木星， 哦，因为够大啊！ 木星好光啊！木星是我有一次咧黄昏嗰阵时睇咧，我嗰阵时可能都未好熟啲星座咧，系黄昏太阳完全未落山嘅，咁我见到天上面哇有粒星 咁光 咧，光喎，做咩爆炸？发生咩事咧？咁我后来问翻人咧，佢哋睇翻天文年历，你如果对天文年历同嗰啲星图你对得翻嗰个时间，而家好方便嘅，你唔需要上天文台揾嘅，你嗰啲搞唔掂啊！你 download 个 app 得噶啦，好似第一集都有推介过。如果你用紧 Android 手机，你可以尝试下揾一个叫做 Star Walk 二嘅 apps 咧，咁嗰個係一個好清楚嘅天文年曆嚟嘅，佢嗰個係一個好靚嘅，你可以撳落去睇到啲星，佢有介紹星座添。咁咧，佢哋對翻嗰啲 apps 咧，佢話俾我知咧，你見到嗰粒咧，嗰個時間咧，佢一睇就知啦，就嗰粒應該係金星嚟嘅。咁另外下面仲有一粒好光嘅，我都係見到，嗰陣時仲係太陽完全未落山嘅，我想講，嗰粒都好光，嗰粒係木星嚟嘅。嗰陣時木星同金星嘅位置好近，咁所以咧就係呢兩金木水火土咧，其實係好光嘅，土星係最暗噶啦。嗱，不過咧 ，so far 咧，我咁耐以嚟好失敗，我到而家都仲未見到水星， 因為水星接近太陽嘅，好難。 水星嗱，大家知啦，即係九八大行星咧，最近太陽嗰粒就係水星啦。佢咁近太陽，個問題喺邊咧？即係如果你真係有專心聽我哋講咧，你知道太陽點樣出嚟噶啦？ 佢係東升西落啊嘛。咁如果你一粒好近太陽嘅星圍住佢氹氹轉，即係你只能夠喺佢左右兩邊視下一邊見到嘅啫。咁你一係就係凌晨臨天光嘅時候見到水星，一係咧你就係、黃昏日落嘅時候把握嗰個機會見到水星。但因為佢實在真係太近啦，同埋香港比較多雲。水平線範圍，我已經係睇咗幾好努力嘗試去揾佢出嚟，都揾唔到。金星就好容易揾，水星我哋一次都未睇過，即係咧有啲失敗啊呢方面。 哦，咁佢太陽咁光， 係啊，香港幾難，幾難，幾難揾嘅，因為你香港首先多雲啦，你喺近水平線嘅天空咧，其實離你好遠噶嘛，離你最遠就係水平線啦。 係啊， 即係你望出去，你望上天就好近噶嘛，其實。 有啲樓遮住咧。 咁你離得遠咧，佢就你遇到好多雲嘅機會就更加多咯。咁所以變咗你要望水平線嘅時候，你要望到星咧好困難，佢啲雲遮得太密。即係例如我講過有一集《星期二得道》講過呢個南門二咧，我哋最近嗰個星系咧。嗱，我講星系呢個字咧，又係唔係好準確嘅，因為咧佢係嚴格嚟講咧係行星系統，就係、是、star system、 哦。咁 你 star system 咧，中文都係星系，咁 galaxy 又係星系，咁一講星系啲人話：哦，你講錯嘢。咁就係、是中文就比較 QK 啲，咁就係、是 英文就準確啲嘅， 英文就準確啲 star system。咁咧南門二咧。就係、是、喺半人馬座，半人馬座就唔係射手座，即係唔係人馬座，大家唔好搞錯。半人馬座咧就好近水平線，因為一個好藍嘅星座嘅，所以咧我到而家都睇唔到南門二喺邊，呢個就好失敗咯。觀星咁多次都睇佢唔到。 北半球未必睇到嘛？唔知啊，我未睇過。 北半球係啊，因為佢好藍啊，喺南面啊，佢喺南面水平線度打轉咯，成日都咁你變咗睇唔到。 同埋土地供應問題啊，嚇點解？即係你要好接近水平線，你先睇到啊嘛。 哦，係啦。即是你要可能住南區 先睇到 住赤柱咁啊，唔係啊，住赤柱真係先可能睇到個衰 相，即係同呢個施政有關嘅， 我就搞唔掂啦。係 啊， 咁我好咁講完星等咧，啊，其實再俾你估下先，你估之後比較光嗰啲星，不過你可能都唔識嘅，你星座可唔你其實係冇乜 idea。嗱，水星之後咧，再光啲嗰粒咧，嗰個星座就嗰粒星咧就叫天狼星啦，就大犬座啦。那個是冬天才會見到的星座的。我遲些呢講曬我哋太陽系啲天體之後咧，我哋就真係開始講 星座咧，睇下幾大鑊。我哋講七集先講月球，係 啊， 就可能未必講太陽或者講地球。咁你隨 月球都唔知講， 有排都未講到，有排都未講完九八粒，跟住你先至去星座，咁啊好大鑊啦！我哋睇下會唔會 swap 啦，即係都講到咁上下轉啦， 仲係講緊物質世界喎。 哦，係啊，即係如果你講宇宙，哇，真係不得了，實在係多得太緊要。好啦，跟住咧，哇，好似已經過好耐喎，今日個碌四五個字，嗱，唔得啦，咁我跳跳先。嗱，我哋講下個月球嗰個上位變化啦。月球個上位變化咧，就係、是、英文就叫 lunar phase 啊，就唔係 Facebook 個 phase， 就係 phase 嗰個 phase。因為咧，月球咧係一個球體嚟啦， 即係階段咁解啦。 又或者可以話個球面啊，球面就叫 phase 啊嘛。 哦， 咁英文、中文佢就叫做相，即系好似睇相个相咁样，就月相。咁咧，就几得意吓。嗱，因为咧，点解一定要讲月相咧？因为我发现咧，原来坊间系好多人有好大谬误，我都真系都有人听人讲过咧。佢哋将月相嗰个变化咧，同月食勾连咗。 月食系一下嘅，一刻嗰、那个嗰、那个。 因为咧，佢谂下，哇，点解月球个有时会有一忽冇咗咧？哦，嗰、那个仲要系好似圆形咁样嘅嘢嘅阴影。佢谂紧啊，会唔会其实系地球嘅阴影遮住咗佢啊？因为嗱，月球围住地球转，咁有时咪俾地球遮住咯。佢咁谂，有啲人系咁认为。咁呢个咧系错得好交关嘅。月球嗰个月相嗰个变化咧，其实系嚟自太阳射落嗰个波度嗰个反光嗰个位嚟嘅，同月食咧系完全两件事。 完全冇关系嘅。就算佢唔喺地球嗰个影嗰个区域咧， 同埋月食 都好似有月相。 同埋月食咧，诶，岔开一阵，月食咧唔系个个月都会出现嘅。虽然你谂住，哇，佢兜个圈，跟住咪俾地球遮住咯，咁咪会有月食咯。呢样嘢系唔正确嘅，咁咪又考你知唔知点解？ 因为佢唔喺地球嗰个 个影个区嗰度嘛。 系，个原因咧 借咗五度， 点解唔系啦？ 六度几啦，系咪？ 系我做功课啲乖学生。嗱，咁因为咧呢度又要叉开一阵啦。嗱，地球围住太阳转，咁太阳喺你见到嗰个画面入边，你见到太阳一年去兜咗个圈翻嚟啦。咁嗰个平面就叫黄道啦。我哋介绍个黄道十二宫啦，就系、是、太阳喺你地球观测嘅时候，佢移动嗰条 path 就叫黄道啊嘛。咁咧嗱，月球咧围住地球转咧，又有另一条道喎，嗰条其实叫白道。咁我哋嗰个平面咧，同黄道面咧就差少少嘅，又差咗五度几嘅。我唔知道有冇搞錯，咁總之個角度唔啱，唔一樣嘅。咁所以咧變咗咧，其實你每次月球圍住地球轉一個圈咧，地球嘅影係未必遮到月球噶，佢係會佢係個影係會遮唔到。 未必中喎。 所以咧，其實月食咧係有一個固定嘅周期嘅，月食亦都一定要，正如你頭先諗啦，月食一定要發生喺滿月嘅時候嘅，因為咧只有滿月嘅時候咧，先至地球係企正喺月球前面嘅。如果你而家睇緊 YouTube 嘅話咧，我而家睇我哋介紹翻呢個月相嘅變化咧，你會見到嗰幅圖咧，就清楚咁講到咧月相嗰個變化係點樣出現噶啦。嗱，你會見到咧最開頭我哋平時月球喺我哋嘅前方啦，咁再前面呢個就係太陽啦，你見到一棟棟篤落嚟嗰個咧，嗰個就suppose 係太陽光嚟嘅。呢幅圖顯示得可能唔好清楚。咁咧，你就會見到月球咧歪歪地嗰陣時咧，你就應該見到咧，佢係一個新月嚟嘅。咁第一幅圖咧，你見到黑色漆黑一片，就係、是、月球啱啱背住咗個太陽。咁所以咧，佢就係一啲都唔反光啦，因為佢正對住你啊嘛。即係平時其實平時你如果對住個人。 佢 背向住個太陽咁望住你咧，你應該係睇唔到一個樣子，因為咧一來俾太陽殘住，二來你就係見到個陰影嘅啫。咁就係嗰個情況咧，就係、是、我哋所謂嘅朔月啦，就係、是全部黑曬啦。咁如果係嗱、中國人不會唔識嘅，因為其實中國農曆嘅曆法個計算就係將月亮 take into account 噶嘛，佢完全跟月亮個周期嚟計噶嘛。咁所以咧初一就係朔月。就係、是、冇月亮，十五就係滿月啦，個個都知八月十五中秋節。 今日啦，係啊，今日都係十五。 今日十五啊， 今日十五。 係喎，而家出去賞月先。 係啊。 咁咧，如果大家睇翻呢一個咧，你再望下咧，你會發現咧，月球咧有時咧淨係照到得一半。你而家睇緊嗰幅圖咧，你可以假定佢，你見到嗰個畫面咧，就係、是、你平時咧，你向住南面，因為我哋喺北半球啊，香港。其實我哋望出月亮，你一定係你嘅南面嚟嘅。咁當然佢會喺東面升上嚟，再喺西面落翻去啦。咁但係咧，你見嗰個方位咧，基本上都係南面嚟嘅，因為我哋喺北半球，所以你一定見到佢喺南面。咁咧，你嗱，我有一次咧，我睇個電視節目咧，佢講佢講起，其實我唔怕講，我睇《神探伽利略》，佢咧有一集咧就講有個月球升起，咁咧嗰個人咧就影煙花嗰時影到個月球，嗰、那個時間咧，咁佢就有個喺一間兇殺案入面，佢就話自己有不在場證據，咁佢就用嗰張相嚟證明嘅。咁我嗰陣時咧一睇，我一睇個月亮咧，我就覺得咦個月亮好似有問題喎，因為咧你唔知道咧，如果個月亮係上弦月咧同下弦月咧係有分別嘅。你平時就以為係冇咗一半啫，因為佢咧，佢冇咗一半嗰半咧，係同佢係喺月初發生，定係月過十五之後咧係有分別嘅。佢、 哦、 左右反轉嘅， 左右唔同嘅， 左右唔同咗嘅。咁所以咧，其實我一睇嗰個月亮咧，我咁佢嗰個案件佢話有日子，我一即好醒目，走去 check 天文年曆，又 check 翻陰曆，一睇哦，嗰、那個係唔知廿幾號嚟嘅，嗰、那個月亮係錯嘅。我諗住佢會行。行一個同天文有關嘅答案，點知佢條橋原來同嗰個冇關，好失望，我非常之失望。我嗰日我諗完，我以為破咗案添， 冇做功課啊，人哋冇做功課。 我覺得陳探伽利略個作者係唔係好熟天文嘅，雖然佢改個名叫伽利略嚇，咁、啊、伽利略可以淨係物理嘅，唔一定要講天文嘅。好咁咧，嗱呢、這個相位變化咧，如果大家再有興趣睇咧，其實你可以上翻去 Google 嗰度睇啦，睇下維基百科，咁你可以睇翻嗰個月球相位變化嗰個問題。咁而家我而家講幾多分鐘？好似三十分鐘。 三十分鐘 啊！一即係咩意思啊？仲有一分鐘。 仲有一分鐘哦。咁我哋仲有冇特別嘢講下先？ 月食啦，就 嗱月食頭先講咗啦。月食咧就係、是、當太陽同月球喺同一條直線上邊先至會發生嘅。咁所以咧，因為月球嗰、那個 俾你嘅即個影遮住咗啦。 嗰、那個平面啊，嗰、那個公轉平面同黃道唔一樣，所以咧其實淨係得兩點會發生月食嘅啫。一個就係當月球升穿呢、這、一個。黃道平面的那一刻，而當那天又是滿月的時候，那個就是第一點會發生這個月食。第二點就是降交點，就是所謂跌穿， 跌穿你的平均 線，因為你是斜面來的嘛，你一下上一下落回來，落回來那一下如果是滿月的話，那個都是會有機會發生月食的情況。但是因為月亮那個地球的陰影的問題啦，咁又視乎你喺邊個位置，咁先睇到哇出面係咁圈圈。嗱，其實咧，我哋今日準備咗勁多資料，嗱，我話講唔曬啦， 就月球都講唔曬，可能 淨係月球都講唔曬。咁我哋遲啲咧，除咗講曬咁多星天體咧，同埋星座咧，我哋會嘗試下講啲占星嗰啲嘢。我哋會遲啲會講翻中國古代嘅占星系統，有一樣嘢叫七正四餘嘅，就同我哋啱啱講咩叫四餘咧，就同我哋啱啱頭先講月球嗰樣嘢有關嘅。不過我哋留翻到時我哋講七正四餘嗰時候再詳細慢慢講，好唔好？好，咁我哋今集天文環節嚟到呢度，好多謝曬大家。 再見。